我哋继续以渴慕神嘅话成为我哋嘅祭。今日正道嘅经文系以赛亚书31:1。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今日好高兴有张美芳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正道的题目是逆境中的倚靠。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感謝主，我哋嚟到聽神嘅話語之前，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天父，親愛主耶穌，親愛聖靈，感謝你俾我哋有呢一個特權，我哋嚟到每一個星期嚟到你嘅面前，可以去敬拜你。呢個實在係我哋何等嘅福氣！主啊，我哋真係覺得我哋係一個班蒙愛嘅兒女。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神你不单止是每时每刻去与我们同在，更加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很多的困难。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每一个星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看到神你的恩典不断的数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你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都为到接下来我们要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都敞开，愿意我们藉着这个机会去认识你，求神你自己亲自跟我们说话，叫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去懂得怎样去回应你，去跟从你。我们亦都求天父你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真的完全释放神你自己的话语，毫无的瑕疵。多谢天父带领我们给孩子有这个机会去宣讲，祈祷奉教主耶稣名求， 阿们。 想即係而家咧，這個政局咧就係非常之動盪啦，全世界係嘛？即係咧每一個嘅國家咧，其實佢哋都講緊 power 呢樣嘢嘅。如果世界嚟講，即係你會睇到佢哋用咩 power 咧？會喺軍事上去有好多嘅增勁啦嚇。你如果睇到軍演咧，每一個強國咧都係盡力去表現佢哋有幾多個軍備。特別咧係即係啲核武啊，更加令人嘅關注，係咪？咁啊，邊一個國家有核武嘅設備咧，就好似可以即係震嚇、鎮壓到其他國家唔去攻擊佢啊，或者咁樣。所以咧又或者咧利用經濟啦嚇，經濟強國咁咧就似乎可以咧控制到即係其他國家啊，你唔嚟買我啲嘢唔得啊，或者你唔輸入我啲貨品唔得啊咁樣嘅姿態。又單邊主義啊，又保護主義啊，或者開唔開放啊咁樣，關唔關稅啊？呢啲都係哇，即係國與國之間咧嗰種嘅表現個 power 嗰樣嘢係嘛？咁我哋都會覺得哇，即係如果我哋身為國民嘅話，你會覺得我想去邊個國家度做佢嘅國民咧？你梗係想揾一個又保得你住的，即係唔會打仗打到嚟的，經濟又豐衣足食的國家，你會依靠啦，係咪？係咯。咁如果講到教會咧，你會中意翻一間咩嘅教會咧？咁啊，當然啦，即係而家即係啲十幾廿年裏邊咧，我哋睇到咧，教會講緊咩？搞緊啲大型教會啊 ，mega church 啊嘛。你入到呢啲大型教會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哇個心哇好似睇～好像去演唱會 show 咁樣喎，係嘛？即係無論音響、燈光，整個佈局啊、編排啊，都好有結構啊，好似做 show 咁樣。然之後咧，即係唱歌又打曬 band 咁樣，氣氛非常之好啊！你就算咧唔覺得有聖靈喺度咧，你入到去咧，你都成個人咧，好似被充滿啊，被啲音樂、被啲氣氛充滿啫，其實。咁樣，但係咧，你即係嗰個呢種大型教會嘅感覺咧，係即係哇，覺得好舒服啊！而且你入咗去同走出嚟，冇人識你喎，冇人知㗎，咁你好自由去開放自己啊，係嘛？咁亦都唔需要去應酬啊，咁樣咁啊，聽咗篇好道啊，固然好啦，就算聽到一篇唔好嘅道咧，你又當瞓一場覺咁啊。咁所以咧，呢種教會咧，又會好多越嚟越即係多人吸引更多人嘅即係走入去，係咪？咁啊，特別如果教會要可以咁大型嘅教會咧，就必須要有好多錢啊！嚇，錢又多，人又多咧，咁一間咁嘅教會，你一定係好渴望啦，係嘛？咁所以呢種教會好興旺。咁啊，個人方面咧， 人方面你會即係咧點樣嘅人，你會覺得啊，你可以依附啊，可以依靠佢咧？因為我哋今日講嘅題目係逆境中嘅依靠，依靠邊個咧嚇？依靠邊個咧？啊人你會覺得梗係我哋上次講誠信係嘛？誰即係誰會係守承諾啊嘛？咁我哋話啊守誠信嘅人，但係都唔係喎其實啊。即係如果我哋揾到啲，如果親戚朋友裏邊啊邊個有錢或者話有難嘅時候，你都容易啲嚇、啊，即係有啲幫助啊咁樣啦。又或者咧啊，嗰啲人有知識有學識啊，咁有咩專業嘅時候咧，你即係如果有個屋企人啊做醫生或者朋友做醫生，你都安心啲啊。有啲咩即刻打個電話，唔使約期咁，佢即刻走去你屋企去睇你係嘛？即係你會。覺得咧呢啲係有好大嘅安全感啊，又或者自己咧，你都會覺得哇，我有某方面嘅專業啊、經驗啊，或者我做嘅職業啊，呢啲咧你都會覺得靠人不如靠自己啦嚇，你都會覺得自己即係都可以靠下咁樣。但係咧，最近你有冇發覺呢幾年裏邊咧，你就算頭先所講嘅世界啲大國幾 powerful 都好嚇、啊，教會幾大都好，人係幾咁有能力都好。當一個天災一嚟，一個風一嚟，一個地震一嚟嚇，海嘯一嚟，金融風暴一嚟，你自己個病一嚟，你呢啲所有嘅嘢都幫唔到你啊，係嘛？呢啲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哪一個你可以依靠呢？哪一個可以救你呢？在這樣的逆境當中，我們可以依靠誰呢？我們今天呢會看這段經文呢，是記載在舊約的，但是呢看之前呢都跟大家溫翻上一次我跟大家講道講什麼呢？誰可守承諾這一篇道裡面亦都講到以色列人的始祖是誰？阿伯拉罕是吧？咁我哋上次講到阿伯拉罕蒙神嘅賜福啦，神就同佢立約啦，又應許咗佢三個好大嘅福氣啊！第一個咧就係話佢成為大國，咁點樣成為大國啊？就要子孫眾多啦，咁又賜俾佢迦南地啦，做應許之地，話俾佢子孫啊可以住喺迦南地啊，咁而且咧萬國會因為阿伯拉罕而得福嘅。我哋睇過咧，就係迦南地咧，就喺呢一個嘅位置，係咪？咁樣咧，就係呢個咧，就係神應許俾亞伯拉罕嘅地啦。咁當佢嘅摩西咧，將呢個以色列民從埃及領出嚟之後，喺曠野40年之後咧，最後就由約書亞咧帶領以色列民咧進入迦南地。入咗去之後咧，佢哋就喺嗰度咧就進佔咗呢個迦南地，將原地居民咧就有啲趕咗出嚟啦。咁咧經過咗差唔多1000年之後，咁啊已經以色列咧已經成為國啦，啊同一個聯合王國就即係由掃羅、所羅呢個大衛同埋所羅門一個聯合王國，然之後分裂咧，由所羅門時代就開始分裂咗做兩個部分，一就係呢個北國。北國咧就有10個支派咧組成嘅，南國咧就由猶大同埋便雅敏兩個支派組成，咁亦都係由大衛開始咧就定都喺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咧亦都係成為咗呢個宗教嘅中心啦，即係敬拜耶和華嘅中心。咁啊，所以咧就分開南北國兩國，咁咧但係北國咧冇一個好皇帝。而且每一個皇帝都帶領他的百姓去拜偶像，以致到耶和華神要興起亞述，亞述就是由東邊這一邊是開始起家的，就是這個國家，然後就一路打一路進佔，將知道北邊由北邊一路殺下來，就在722年主前722年就攻陷了這個北國的首都撒瑪利亞，咁咧就將整個北國咧就從此咧就滅咗啦。然之後將北國嘅啲10個支派嘅以色列民咧掳咗去亞述。咁從嗰個時候開始咧，就剩翻南國咯。咁南國咧就岌岌可危啊，係咪啊？咁啊，而且好膽戰心驚啊。但係神眷顧南國喎， 因為南國呢就所謂是有猶大支派和便雅敏，猶大支派呢就真是大衛的支派，咁神同大衛咧係立咗個大衛之約嘅，以至到咧神要守佢嘅約，因為個約係乜嘢咧？應許大衛以後係佢嘅佢嘅國咧係永遠長存嘅。點解能夠永遠長存咧？就係皆因耶穌基督係喺大衛支派呢一度，大衛嘅子孫喺猶大支派出嚟嘅。咁所以神咧係會眷顧眷顧呢個南國。即係猶大支派，猶大支派亦都喺十二支派裏面最大嘅支派。雖然最大，但係十個支派都成個北國都俾人滅咗啦。咁南國得兩個支派，可以做啲咩咧？咁樣，所以佢哋真係啲國民咧好憂心啊。咁所以神咧就安慰佢哋，不斷派先知咧去提醒佢哋，用北國成為一個叫做 object lesson， 即係一個實物教材，話俾佢哋聽。你哋要悔改，唔好好似北國咁樣去拜偶像，要回轉，神就會拯救你。咁咧當中咧都有一啲王咧願意聽教訓，聽呢啲先知嘅勸導。咁咧所以都會有啲好王出嚟啊。今日嘅經文裏邊咧，我哋就會去睇其中一段嘅，即係一個先知就係叫做以賽亞先知。佢呢個以賽亞先知咧就喺猶大嗰度咧做神嘅先知，而當時咧就係。希西家作王的時候，北國呢滅咗啦當時，但係亞述開始喺北國滅咗之後啲廿幾年咧，裏邊咧呢一個時刻喺即係主前701年嘅時候咧，佢就正準備咧要攻打耶路撒冷，即係打猶大啦。咁喺呢個時候，神就派以賽亞先知咧去勸希西家，點解咧？因為希西家王。當時的猶大王，他就聽了他自己國家的謀士去建議，要跟埃及聯盟啊，找埃及做他那個援兵，要去打這個亞述。但是以賽亞就要去跟這個希西家王要講這一番說話。我們就從這個以賽亞書第31章1節，剛才主席剛剛跟我們讀了，那我問看看那個情況是怎樣先。贊唔贊成咧？以賽亞贊唔贊成咧？同埃及聯盟咧，佢話禍災慘啦！呢個禍災咧真係慘啦，係一個咧即係人哋即係喪禮嘅時候一種好哀傷、好難過嘅一種嘅情緒啊！慘啦，即係嘅情況。點解咁慘啊？咁佢話那些下埃及求幫助的，即係指猶大啊，係因為仗賴馬匹。倚靠甚多的車輛，並倚靠強壯的馬兵，卻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也不求問耶和華。所以一看第一節，我們就知道呢，原來神派以賽亞先知去告訴他們聽，猶大你們走去求埃及，想求助於埃及，是因為什麼原因呢？因為馬夠多，車輛夠多，同埋啲馬兵嗰啲士兵啊，馬兵咧夠強壯，但係卻冇仰賴耶和華，冇求問耶和華。咁我哋就要睇一睇點解猶大要求助埃及，究竟佢即係咩形勢咧？當時咁咧，我哋睇一睇猶大嘅危機。佢有五大個危機，第一大個危機就係話有十個支派嘅北國已經滅亡咗啦，即係上邊已經冇一個緩衝啦。所以個外敵亞述就由北邊打落嚟嘅時候咧，就直打一打就打南國噶啦，係咪？所以佢根本只係得兩個支派，佢點打咧？十個支派咁多人加埋都唔夠打，佢得兩個支派，佢而且便雅敏係最細嘅支派添，咁猶大係最大嘅支派，所以淨係靠猶大支派嘅啫，頂住點頂咧咁樣。第二個危機咧就係原來又頭先講撒瑪利亞。攻陷咗之後，北國滅咗之後，其實喺主前722年到而家主前701年咧，期間呢廿幾年裏邊咧，猶大為求自保啊，求和啊，已經咧不斷向呢個亞述咧進貢噶啦。咁亞述要求乜嘢就俾乜嘢，咁佢要俾金就俾金，俾銀就要俾銀，俾到一個咩地步咧？ 這個希西家呢，聖經形容到希西家呢已經將聖殿裡面的金呢銀呢全部拿了出來，都不夠，還要在王宮貼起啲柱上邊嗰啲金都要刮埋出嚟，去進貢俾亞述。但係咁多年嘅進貢咧，都唔能夠保到最後嘅平安啊！最後去到主前701年呢一個 moment， 亞述就要話嚟攻打猶大耶路撒冷啦。咁嘅時候，佢仲冇嘢可以俾噶咯，所以佢已經係勢孤力弱。好啦，第三個危機係咩咧？原來在702年，主前即早一年之前，已經亞述已經攻陷了猶大的46個有牆的城市了，已經攞了46個城市了，而且咧老了200,000人走了，所以其實之前一年已經輸得很慘淡了，而家正式攻入耶路撒冷，去找什麼去防守呢？第四，嚟到呢一個 moment 咧，已經亞述王已經派呢個元帥咧帶兵喺呢個耶路撒冷嘅城門出邊，兵臨城下。咁咧，我哋要睇一段經文咧，就係記載喺呢個以賽亞書36:4-9嘅。咁咧，我係冇印出嚟嘅。咁咧，大家咧可唔可以用打開你嘅經文？找人跟我讀出來。這一段經文呢，就是當這個亞述的大兵兵臨城下的時候，他的元帥就代表亞述王，亞述王就是亞拿基立王，他在那裡罵戰，他說什麼呢？36:4-9，是的，36:4-9，要是好用那種的就是罵戰的那種的氣到咧嗰種語氣，佢講喎，好，佢講乜嘢啊？ 拉伯沙基對他們說：你們去告訴希西家說，亞述大王如此說，你所倚靠的有什麼可仗賴的呢？你說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我看不過是虛話。你到底倚靠誰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壓傷的偉杖，人若靠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去到几节？ 第九节。 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希西家岂不是将神的幽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太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上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若不然，怎能打敗我主神僕中最小的軍長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戰車、馬兵麼？ 是啦，即是呢，你不夠那種嘲諷啊！即是他真的說什麼？他說呢，他即是說你現在靠什麼啊？啊、你靠那些靠埃及啊？他這個仗就是刺你的手而已，唉，他幫到你些什麼啊？啊，你靠耶和華神啊？你靠什麼啊？耶和華神叫我來啊，打你們啊，這樣是啦、啊、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OK， 我給你馬給你啊，不過你夠不夠人騎啊？即是這樣啊，你明白他的意思是即是這種嘲諷啊，即係我就算俾埋馬你啊，你都唔夠人嚟騎啦，咁樣你打點打我啊？咁樣啊，所以你不如投降吧啦，咁樣。嗱，你一個即係佢仲後邊咧，仲講到咧，啊，即係猶大嗰邊派啲書記記錄佢講啲乜嘢嘅時候，聽到呢一個元帥喺度罵戰嘅時候，佢仲求佢，你可唔可以唔好用猶大話嚟去同我講啊！你用亞蘭文嚟同我講，等我啲百姓聽唔到啊！即係啲咁樣嘅説話咁難聽，我啲百姓聽到都心都實曬啦，係嘛？哎呀，咁樣講啊！所以咧，你睇到即係敵人咁樣去嘲諷，喺咁嘅環境底下，唔單止睇到自己兵臨城下，已經冇得打嗰個現況， 心理戰啊，嗰種即係聽到啲咁嘅説話，心都實埋啊，涼曬。你喺處喺咁嘅環境裏邊，你如果係猶大人，你會點做啊？你會點做啊？咁啊，有人會講啦，哦，梗係唉，即係揾救兵啦。所以佢哋要揾一個強而有力嘅救兵，邊個啊？埃及啦，點解啊？埃及嗰度啲馬兵強壯啊嘛，你知道冇啊？因為咧馬咧，其實咧馬係幾時進入呢一個中東地帶咧？係已經喺主前1800年開始咧，就已經去帶入去中東啦，就影響到整個中東嗰啲嘅戰士咧更加嘅緊張啦，因為咧。以前冇馬嘅時候就靠啲步兵嚇，就去扎殺啦咁樣嘅，係嘛？即係都好有限。哇！一有馬嘅時候咧，嗰、那個戰鬥力咧，即係 double 不得止啊，雙倍、三四倍嘅戰鬥力啊！所以咧，馬一進入咗呢個戰場裏邊咧，馬車又有啦，所以戰車、馬車、馬兵呢啲咧都係好強啊。咁而埃及就出名咧，馬同埋呢個馬車。嗱，呢一個咧。佢嘅出名咧，就直至到咧去到所羅門時代咧，都向埃及買咗好多呢啲嘅馬車啊，同埋呢啲嘅馬過嚟啊。而且咧，呢啲埃及嘅馬咧，亦都喺附近鄰國咧都買得好行啊。咁所以咧，埃及嘅馬車同埋馬，我哋都喺出埃及記嘅時候都領教過啦。係嘛？當佢哋要追捕呢啲嘅以色列民嘅時候咧，哇！真係個場面好震撼嘅。咁但係已經過咗1000年咯喎，而家過咗1000年之後更加嘅犀利啦。不過喺呢個時候嗰個埃及咧已經係好弱下噶啦，因為已經鄰即係東邊有亞述啊，有其他即係有好多嘅大國咧已經興起，所以埃及已經唔係獨大噶啦。咁但係都係好強啦，喺嗰個當時環境嘅嚟講，咁所以咧，猶大向埃及求助呢樣嘢，其實真係好似好合理啊，係嘛？即係如果俾你都會覺得好正常啫咁樣。咁但係點解以賽亞先知喺呢度講禍災咧？點解神唔喜悅咧？點解啊？睇翻嘅時候咧，原來咧。最重要是他不仰望以色列的聖者，也不求問耶和華。嗱，呢個不仰望，即係唔 look， 亦都唔求問，又唔 seek 耶和華神。嗱，如果我哋用呢、這個我用呢一個叫做 message 嗰個嘅英文版本咧，哇，即係講到點咧，係話 not even a glance or so much as a prayer to God， 即係話望神一眼都冇望啊，連。向神祈個肚都唔祈啊！咁嘅情況就只係睇重埃及啲馬匹夠多嚇，佢哋車輛又多，馬兵又夠強壯，睇到呢啲咁實際嘅嘢，而咧冇去求問神啊！嗱，所以呢個就係個問題，所以呢個就係個問題。個問題係乜嘢咧？我哋睇到咧，當我哋咧如果面對逆境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通常犯咗三個錯誤嘅觀念嘅，極端嘅錯誤添。第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只係靠自己嘅聰明啊、經驗啊、智慧去解決問題，而咧從來咧都唔會祈禱嘅，唔會求神嘅，即係亦都唔會去仰望，亦都唔會去求問神。我哋靠自己，我哋會唔會咁啊？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咁嘅。第一時間，我哋梗係即係諗下有咩方法解決先嚇，揾人傾啊，即係抄書又好 ，Google 佢啊，或者睇下點樣。總言之，總揾方法自己搞掂佢。我哋好靠自己，但係聖經話俾我哋聽，箴言嗰度話咧，你哋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要倚靠自己嘅聰明，喺你一切所行嘅事上都要認定佢，佢必指引你嘅路。啊！呢、這個金句啊，好熟嘅，唔好依靠自己嘅聰明啊，係咪？要專心仰賴耶和華。我哋背金句就好熟，但係危難嚟嘅時候咧，總係覺得我搞得掂嘅咁樣。嗱，第二個錯誤觀念咧就好少少，就係話咧，我哋都會求問神嘅， 不過等我搞掂，即係我搞下先啦。我搞過搞唔掂，最後 last resort 我先至去求神啦。啊，因為搞唔掂，山窮水盡啊嘛。我既然用曬所有方法都唔得，所以先至祈禱啦。咁樣呢、這個亦都係錯嘅，亦都係錯嘅。最後先至問神，神就會俾你嘅喎。好啦，等你搞下先咯，等你搞唔掂先咯，等你去到最盡嘅時候。最慘的時候，到你求我的時候，我才睬你啦咁。嗱，我哋記得以色列民咧，點解出埃及啊？400年喺埃及嗰度做奴役，到做奴隸，好苦好苦，苦到咧真係忍無可忍啦嘅時候，先至去求神噶嘛。我哋記得喺士師記嘅時候，亦都係咁啊。當神祝福佢哋啊，風調雨順嘅時候，佢哋就開始忘記神啦。咁然之後神咧就俾啲艱難佢哋啦，咁跟住佢哋咧就好苦啦，慘啊慘！咁啊佢哋梗會有一段時間自己搞掂嘅，咁去到一個山窮水盡嘅時候，先至去求問神。嗱、啊、呢、这個一般人都係咁嘅，我哋好多基督徒都係咁嘅，呢、这個亦都係錯，係咪？第三個錯誤嘅觀念咧就係咩咧？呢、这個就似乎好好啦。一開始就求問神啦，就祈禱，一有難咧就祈禱，就係淨係祈禱啫，就係覺得祈禱咧，我哋嘅問題就完全解決噶啦，咁我哋就乜都唔使做噶啦，神就搞掂曬啦。嗱、嗯、呢、这個咧就係另一個極端啦，就係諗住神我祈咗禱，佢搞掂噶啦，咁我就可以翹埋雙手。嗱呢一種亦都係一種錯誤嘅觀念，所以咧。猶大希望倚靠埃及，而埃及代表咩咧？聖經裏邊，埃及係代表世界。神將佢哋從埃及嗰度嚇喺1000年前喺出埃及記嘅時候咧，記載從埃及嗰度咧將佢哋拯救出嚟，用到好多方法拯救啦。出咗嚟之後，佢哋而家遇到大難臨頭嘅時候咧，佢又期望埃及可以救佢哋喎。咁就等於咧，佢否定咗神當初將佢哋從埃及去救出嚟呢件事。所以呢個其實咧就係一個叛逆神嗰個嘅安排，嗰個之前嗰個拯救。同樣，我哋頭先咧唱嗰首歌《寶價十寶貴十價》，裏邊歌詞講耶穌嘅寶血將我哋拯救咗，係同我哋立咗一個約嘅。所以神要將我哋主耶穌嘅寶血，就要將我哋從罪裏面拯救出嚟嘅。所以如果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哋又入翻呢個世界去尋求方法去解決嘅時候咧，呢一個係 false hope， 係一個錯誤嘅一個期望啊。而我哋咧冇去仰賴神去幫助我哋去尋求解決嘅方法，而尋求要仰賴神。去尋求解決的方法，這個是必須是要優先，不是 last resort， 不是到最後才去尋求。所以呢，我們誠心去祈禱之後，神呢會引導我們去怎樣去有智慧，去採取什麼的行動， 去做些什麼的去解決這個方法。所以不是翹埋雙手，不是一定要翹埋雙手，有時我們要等候，但是有時我們需要行動。所以當我們在逆境當中的時候，我們首先就是什麼？這裡教導我們，我們首先要仰望神，我們要抬高個頭，不要只是耷低個頭，去躲埋個頭在我們的問題裡面，去找解決方法。我們要抬高個頭，我們看到原來抬高個頭的時候，我們就原來看到你的幫助從外而來啊！你的幫助是從造天地萬物的主那裡來啊！咁嘅時候你就有盼望啦！你要尋求佢啊 ，seek him， 你要揾同神講，我要尋求你，你求你俾我哋有呢個智慧點樣去解決，求神你親自為我哋解決。但係我哋要認識神咧，要有三方面。喺呢段經文裏邊咧，唔單止係第一節，其實我哋今日會睇曬成個31章1到9節。咁我哋咧就揾到睇到咧有三個認識神嘅三方面。嗱，我哋繼續去睇呢個以賽亞書31章2節。我哋第一樣嘢，我哋要認識神嘅能力 ，God's power。 神有什么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呢？三十一章二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我先解最后那里先。那作恶之家呢，这里其实就是讲那些evil doer，即是做坏事的人。那哪些呢？这里是讲犹大这个情况，或者呢北国他们做什么坏事啊？拜偶像，依靠别的东西，没有依靠神。咁咧，而又攻擊那作業幫助人嘅，即係話嗰啲要幫人嗰啲，即係邊個啊？即係譬如如果埃及要幫咧，神都會攻擊嘅。即係而家講緊呢樣嘢。咁我哋睇啦，三十一章二節一度講咧話耶和華有智慧。嗱呢度講有智慧咧，咁我哋好認同啦。但係其實咧，佢原文嘅意思係講咩咧？他說 He too is wise， 這解啊，即是說啊，神都有腦的，以賽亞這樣跟他們說，神都有腦的，是諷刺他們啊，諷刺他們啊，哇，你們國中有很多的謀士啊，有很多叫 advisor， 很多的 counselor， 是不是，即是這些幫你度橋的人，他們很聰明，所以你們會採納他的意見。但是神都有腦的，神都有智慧的，神是不是只有腦有智慧啊？啊，傳道書告訴我們什麼？神就是智慧啊， God is wisdom 啊，所有智慧都是從神而來的，所以不單止神是有智慧啊，不是只有腦啊，神就是智慧自己啊，所以諷刺他們啊，你講即係好似一個大力士，話大力士你抱唔抱到個 B B 噶？個大力士話我都有少少力嘅，即係咁嘅意思咯。所以神係即係藉住以賽亞話俾你聽，神有智慧噶，可以做嘢噶。咁所以咧，你哋唔好淨係諗住即係自己揾方法去解決。點解你唔問下我咧？咁咧我就醒起咧。即係我一個會計師樓咧，以前有個員工咧，就佢咧就哇，佢好中意用計數機計拉數啊！咩叫拉數啊？知唔知啊？即係一堆數咁樣，然之後一大堆數字，然之後要加加加加曬咧。咁你用個計數機嘅時候，咪就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叫做拉數啦。咁咧拉完個總數出嚟，咁咪咁啊！哇，佢都好快噶啦。哇！一聽到佢啲計數機聲咧，就咁，你知道係專業人士嚟啦，咁樣。咁但係唔係拉一次噶噃？你拉一次唔準噶嘛，唔肯定噶嘛。咁要拉兩次，甚至乎三次。如果三次都係個數啱咧，就係你就確定到啦。咁咧，但係而家電腦有 Excel 呢樣嘢噶嘛？嚇 ，Excel 你打曬啲數，然之後一 click 個 function， 一 click 嗰個 sum。你就自然有個總數出嚟啦。我使唔使仲要整好幾次啊？唔需要嘅，除非你中間啲數字錯咗啦，係嘛？咁我哋就已經有個總數啦，係咪？咁所以如果用計數機咁樣拉數，就算你幾快幾專業都好，夠唔夠個電腦用個 Excel 計一計咁快咧？咁嗱，呢個叫智慧，就用少少嘅智慧，你就慳咗好多嘅功夫。咁咧，所以即係同樣，我哋有一個咁智慧嘅神。點解我哋唔去求問佢咧？點解我哋唔去求佢嘅，去俾我哋有智慧咧？係咪？嗱，第二點咧，你睇到佢話他必降災禍，並不反悔自己嘅話。嗱，呢度有個必字，我上次講過啦。凡係有見到有個必字咧，就係即係話神講得出就做得到嘅。咁即係話做得到咩啊？佢一定會降災禍嘅。而且不一定，即是这个必字扔在后面，而一定不会反悔自己所说的说话，即是不会食言的。那神说过什么东西呢？这样原来为什么要降灾祸呢？神为什么会一定降灾祸呢？原来这个不会食言，这个的降灾祸，这个这么肯定的所谓即是警告，是出现在申命记的嘛，28章的时候呢， 生命記二十八章十五節同埋三十六至三十七節呢度咧，鋪一段仔俾大家睇啊！呢度就係講到咧，我上次亦都講過，生命記係一個雙即係雙邊嘅就係簽訂嘅約嚟嘅，叫生命記之約，亦都叫西乃山之約，係雙方面都要簽嘅。神簽咗約，以色列民亦都要簽約，即係你做到咁樣，神就會咁樣做啦。咁咧，神喺生命記呢一段嘅經文裏邊講啊。如果佢話你若果之前就話你如果聽神嘅話咧，神就點樣賜福俾你？而呢一段咧就係話，如果你聽從耶和華你神嘅話，不緊守遵行佢一切戒命律例，就係我今日所吩咐你嘅呢啲以下嘅咒助就必追隨你啊，臨到你身上，即係講明噶啦。如果你違約，唔守呢個約，唔遵行神嘅戒命嘅話咧，嗱。你就會有啲咩懲罰？即係我哋而家簽啲約都係咁啦，係嘛？你違約，你就要賠償啲乜嘢咁樣啊？好啦，嗱講咗好多嘅，而呢一段三十六到三十七節就係咁樣講嘅，其中一個咒助就係咁啦。好話耶和華必將你同你所立嘅王領到你同你列祖素不認識嘅國去，喺嗰度你就必侍奉木頭石頭嘅神，你在立耶和華領你到嘅各國中，要令人驚嚇。笑談機潮有沒有這樣發生過？已經發生在北國了，是吧？將北國的王和所有子民領到去哪裡？不認識的國去，即是哪裡？亞述去啊！而且呢要在那裡要拜他那些木頭石頭的神啊，而且還要被人機潮，你看看你們是什麼呢？蛤？蛤？是什麼呢？即是不堪一擊啊，就被亞述可以咁樣打到摧殘到咁樣，呢個係邊個引致到咁樣嘅結局啊？係神自己引帶俾以色列民嘅災禍嚟嘅，係咪啊？係神話你如果唔守我戒命嘅時候，你就會有咁嘅後果啦。所以亞述咧唔係一個無啦啦走嚟要攻擊以色列民嘅一個敵人。是誰派來的？是神派來的工具來的。所以你不要驚訝為什麼有些災難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神會用一些災禍放在祂的子民身上，目的是什麼？目的是什麼？要祂回轉，是一種管教，是一種管教的方式。人呢就真的很壞的，當你風調雨順、生活安定無憂的時候，我們就很容易忘記神，將神放在一邊，覺得我所享的福是我兩隻手賺回來的，為什麼我不可以享受、我們不懂得去感恩的、所以當我們去到這樣的光景的時候，將神放在一邊，我們又不去靈修、我也不會遇到什麼我們都不會去紀念神，神叫我們去做全福音工作我們不會去做、我很 enjoy 很享受我現在的生活的時候呢，你覺得沒什麼問題啦，我做一個平平凡凡的基督徒都好啦，是吧？我用什麼那麼辛苦呢？我已經年紀大了我可以做得些什麼？我真的有很多的藉口告訴自己，我享受現在的生活已經夠了，我得閒找人跟我去船河去旅行，吃下食嘢，飲下茶，我 enjoy my life， 呢個係神俾我嘅福氣嚟嘅噃。但係我哋有冇去真係感恩？我哋有冇能力可以再為神做啲嘢咧？嗱，當你將神擺埋一邊嘅時候咧，我可以話俾你聽，災禍咧敲緊門啊，敲緊門啊！當災禍嚟嘅時候咧，就要提醒我哋咩咧？到嗰個時候，我哋要求神啊！我哋諗起神啊，哇！咁乞人憎嘅喎，即係點解要有苦難嚟到之後，我哋先識諗起神啊，求神幫助咧，係嘛？我哋最好唔好咁啦，我哋真係要學識，當我哋有好嘅生活嘅時候，我哋仍然係感恩，我哋要常常感恩，我哋常常喜樂，常常要去諗下我可以點樣去幫助別人，我呢啲福氣唔係自己受曬嘅，我哋要去幫人。所以這個是神告訴我們， 我哋呢个神咧系会降灾嘅，所以你唔好净系怕亚述会俾灾难你，会俾苦你受，你更加要惊边个啊？你要惊神啊！原来呢一切灾难嘅背后咧系有神嘅允许，先至会临到你身上嘅。所以你唔好净系惊人，你要惊神啊！咁而事实上，亚述就系神派嚟要审判北国，亦都系俾南国做一个管教嘅工具。嗱，最近几年咧，嗱，当每一个国家正忙于啲军备啊经济嘅竞赛之际咧，咁咧你都睇到啦，无论大小国家，你都会睇到有咁多嘅天灾。嗱，啲所以呢啲天灾人祸系神要话俾全世界听咩啊？你哋搞咁多呢啲嘅军事军备呢啲嘅经济都系冇用嘅。我一个灾难临到你哋身上，你就要赔上好多好多亿嘅钱咧，去赈灾，去搞呢啲重建啊，系咪啊？即系呢啲嘅系话俾全世界听乜嘢啊？神系有能力嘅。OK， 第二样嘢咧就系睇到第三节，就话俾我哋听要认识神嘅同在，佢嘅 God's presence。呢度第三节讲咩嘢？我哋一齐读。 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叛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嗱，睇到啦，同样有个必字，我哋睇后边边啲人会绊倒啊？边啲人会跌倒啊？受帮助同埋去帮人嘅都一同跌倒同埋灭亡啊！所以你唔好话哇帮人好事啫咁样，要小心点样帮。你如果帮助恶者一把咧，惨啦你！你帮啲作恶嘅，帮佢一把咧，你就一同灭亡。所以我哋要小心。嗱，睇翻前面啦，呢度有两个对比系嘛？佢话埃及人不过系人啫，佢唔系神啊，人。和神的比較，我們看到呢，這個人和神的比較，誰你覺得 powerful 啊？蛤？誰打得贏啊？這裡撒加利亞書四章六節這樣說，我們一起讀好嗎？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所以什麼才能成到事啊？神的灵啊，是吗？不是依靠什么势力，不是依靠什么才能啊。所以自己的才能，别人的才能，你不要依靠。你不要只是单是依靠什么势力，依靠神的灵。这样呢，在诗篇118篇八节那里，是将神和人又作一个比较。我们又一起读了。 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 嗱，呢一句金句嚟嘅，大家要記實啊！原來呢句金句喺聖經裏邊用節數嚟計咧，佢喺聖經裏邊係最中間嗰一節嚟嘅，就係呢一句，好好提醒我哋，就係話我哋要投靠耶和華，常常投靠，唔好強似即係強過去依賴人嘅。我哋要依靠人，冇錯，我哋其實要需要依靠人，你唔可以話。哦，我唔使靠人嘅，我唔使去啊，我唔使要人帮助，所以人哋帮我，我唔需要你嘅帮助。唔系，我哋需要，不过更加需要求神去投靠神先。我哋都需要人帮助。呢、这个强似咧，就系话即系一个比较式。你唔系唔需要，你系更加要神多过要人嘅帮助。OK， 所以咧第三节头先睇咗。第三節那裡說，第二句就說，他們的馬不過是血肉，並不是靈。血肉和靈的比較，即是一個肉體和靈的比較，是什麼代表呢？是什麼代表？一個有血肉和一個靈，是什麼代表？靈可以做些什麼？靈是代表無處不在的。肉體是什麼？ 有限制，有時空的限制，所以馬匹或者人都是血肉，所以這裡呢講到靈呢也都是不能夠見的，而血肉呢是見到的。咁呢希伯來書講到信心呢樣嘢，佢話信就係所望之事嘅實底，係未見之事嘅確據，係金句嚟啦。但係呢識講嘅但唔係好明嘅，即係話我哋期望我哋希望嘅嘢其實未嚟到，因為希望緊嘛。但係你要睇得信心就代表咩？你個希望你覺得已經好實在啦，一定攞到噶啦。一個咧就係你未見到嘅嘢，但係你好有信心，係我一定能夠見到，一定有嘅。就問你一個簡單嘅case study 啦，即係個案。假設你要申請一個政府嘅津貼啊資助，咁你入咗表啦，申請咗啦，咁你梗係有期望啦。咁當有一個人從呢個 IRS 啊或者某機構打電話俾你，誒話俾你聽，你個申請已經批准咗啦。你而家咧將會咧喺將會咧有每個月咧有2500元津貼嘅。好啦，咁你收線之後，我想問你會喺嗰個時候就即刻去感謝神，做一個感恩祈禱，感謝主咧，我有啦，我有即係會有2500元啊，定係？你會等到張支票嚟啊，揸咗起手入咗落銀行兑現到啦，你之後先至感謝主，我會帶喺個感恩禱告裏邊先至感恩禱告咧。你會點樣選擇啊？嗱，即係要好老實，你個反應係點樣諗啊？咁咧，對於一啲保守派，即係或者叫穩陣派嚟講咧，即係通常都會揀後者啊，係咪啊？我常常聽到，唉，聽住先啦，你等收到支 check 先講啦。我哋好多時都係咁啊，係咪？嗱，呢種咧就我哋要見到，我哋先會信嘅心態。呢種就唔係信心，完全冇信心。不過係好正常嘅，因為點解咧？喺呢個世代，實在我哋包括政府官員啦，我哋都會知道好容易失信噶嘛。嚇、啊！佢話有啫，到時搞咗好耐都未張check都未嚟噶嘛，可能係咁嘅，或者冇咗，或者都唔知係咪嘅咁樣嚇、啊。我哋好多時都會失望嘅，所以我哋免至失望嘅時候，我哋總唔希望有盼望先啦咁樣。咁呢個係保守派。咁但係對神咧嚟講咧，就決不食言噶嘛。神俾我哋講嘅説話就一定實行嘅。所以咧有一個人講話 faith。Faith 點解咧？即係 no confidence on yourself， 即係對你自己冇信心呢一樣嘢咧，就係先至係真正嘅信心。OK， 咁咧，我亦都即係分享我嘅見證啦。咁啊，當即係大家都知道啦，當我患咗胃癌之後嘅時候，咁啊，身邊弟兄姊妹都切切為我禱告啦，求神醫治我。咁啊，其實求就即係求啦，但係係咪真係有信心？神一定醫好我呢？其實真係冇人敢講一定嘅喎，嚇冇人敢講嘅喎。咁因為大家其實都覺得神有主權啊嘛，我哋將我哋主權交翻俾神。咁但係當我喺呢個治療期間嘅時候咧，咁每日喺屋企靈修讀經啊，神其實都不斷用佢嘅話語去鼓勵我嘅。咁咧直至到有一日，佢就用呢一個嘅詩篇118:17啊。我看到這段聖經的時候，即很感覺到是神跟我說的這句說話，就是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哇，當我看到這句說話，我直情神將這句說話打在我的心裡，他用個必字，他說你一定不會死，還要存活，存活的時候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哇！這個對我來說呢，是一個真是應許來的。但是其實我都真的沒有大的信心，唉，這句說話是不是跟我說的？但我經過幾天，即神在聖經裡面跟我引證的情況底下，我真的覺得這句說話是神給我的給我的應許，所以我就深信不疑了。從那天開始起呢，我就要求弟兄姊妹就說 不需要為我醫治祈禱啊。無論呢其實醫生或者一些報告出來其實都是很多時候給一些好不好的報告或者不即係唔樂觀嘅説話俾我聽嘅，但我已經唔再理會啦，因為我相信神呢一個應許，所以所以從嗰個時候咧，我同弟兄姊妹講，唔使為我醫治禱告啦，嚇，因為神已經應允咗，神一定會醫治噶啦，所以咧反而咧要為教會將來嘅事工禱告，因為我哋有將來，我哋要諗下我哋第日要點樣去為主傳揚佢嘅作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直到今天，直到今天雖然神都沒有完全的將這個應許兌現，因為沒有，我還未知道我的癌細胞是不是已經完全清除了，但是我憑信心我就見到我眼不能夠見到的主，因為這個主是一個守約施慈愛的主，在哥林多後書這裡這樣跟我們說，我們的行事為人已經唔，我哋已係要憑住信心，已經唔係憑眼見啦。所以我哋做咗神嘅兒女嘅時候，我哋個靈，我哋靈咧嘅眼睛要開啊！我哋要睇到神要我哋睇到嘅嘢，唔係要成日都要眼見，我見到我先會信。因為主耶穌都話，耶穌話你因為睇見我先至信。那些沒有看見的就信那些才是有福氣，行不行？這個信心是要我們用力屬靈的眼睛去看見神的作為，就算那些東西未實現到，我們有，我們神會讓我們看到這個異象，我們就要憑信心去領受。好了，第三件事我們就從第四、第五節那裡看到神的應許，我們要認識神的應許， God's Promise。在第四節那裡，耶和華對我如此說，即是對以賽亞這樣說，獅子和少壯獅子互食咆哮，就是喊許多牧人來攻擊他，他總不因他們的聲音驚惶，也不因他們的喧嘩縮服，如此萬軍的耶和華也必降臨在石安山崗上爭戰。這一段，這一節經文呢，說獅子和少壯的獅子為了要保護他的獅子仔啊，在這裡咆哮的時候呢，你就算叫幾多牧人來，隻獅子會不會退縮啊？會不會因為牧人在這裡喊叫啊，走啊，這樣走來那些獅子會害怕啊？不會啊，就正正好像萬軍的耶和華亦都不會害怕啊。你就算叫幾多埃及或者亞述幾多兵嚟，耶和華神都唔會退縮嘅。佢會點啊？佢會降臨。嗱，佢呢個降臨 come down 好得意喎，即係由邊度come down啊？從天上嘅寶座降臨嚟到人間，嚟到呢個世界做咩啊？要為佢嘅子民，保護佢嘅子民去爭戰啊！正如只獅子。要保護佢啲獅子仔，去護保護佢哋，然之後去同嗰啲牧人去爭戰咁樣嘅姿態。所以呢一個come down咧，好得意嘅，亦都咧預備即係預表咗咧呢個猶大要come down去埃及嗰個come down。你哋要come down，我亦都come down。嚇，即係猶大要落去埃及嗰度。攞援兵啊！神就話我要落嚟救你哋。咁第五節嗰度講，佢嘅應許話咩啊？著了怎樣善賜福初，萬軍之耶和華也要這樣保護耶路撒冷，他必保護拯救，要越門保守。嗱，呢度用咗第二個比喻，就比喻咩啊？耶和華神係咩啊？那隻麻鷹那隻大鳥啊，怎樣展開個翅膀去保護佢嗰啲嘅初嘅鳥，即係初鳥啊，嗰啲 BB 仔啊，耶和華神也照樣咁樣去哇展開佢嘅翅膀去保護耶路撒冷。佢話佢必保護，亦都必拯救。乜嘢叫做越門呢？英文係 pass over，pass over 咁熟嘅飛越。嗱，呢個字同樣。 是在逾越節滅命天使飛越那些門，那個的殺長子那個飛越，所以定了這個的成為逾越節嘛，記得嗎？這個 Passover 是要用這件事提醒以色列民，神就昔日在埃及的時候怎樣去逾越，去保護以色列民免受這個長子之災，這樣的時候同樣提醒他們，我今天也都這樣去保護你們，是好像麻鷹那樣展開翅膀去保護你。哇，那你就要思想一下，你要思想一下，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神給我們這些應許，神說昔日我怎樣 去幫助你們去渡過每一個難關，今日他一樣好像他不會退縮的獅子，他好像麻鷹好像鷹一樣去保護你，因為我們都是他的 BB 仔，我們都是他的兒女，所以一個這樣的應許是不是 很感動啊？但是你要留意哦，你要留意一件事，就是說這班子民猶大這班子民是不是很乖的子民，他倚靠神的子民還未啊，他們還未是有還是抱著一種不信的態度，還想著去靠埃及的嘛，他們還未去悔改的，所以呢神在這個時候透過以賽亞先知就已經給他有這個應許了，你覺不覺得很奇怪啊？就好像說我們如果去借錢，那個銀行都未查到你有沒有能力去還錢，銀行就說批給你了，這樣的姿態，神就說我會這樣去保護你，我這樣去拯救你，你都未去投靠他。你有沒有覺得真的神呢，這個作風是什麼呢？是一個先恩典的神，他經常以豐盛的憐憫去吸引人呢去跟隨他的。所以有很多未信的人呢，當他遇到困難逆境的時候呢，他都會向神祈禱的。點祈啊？哎呀，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話呢，我現在遇到這樣的困難啊，你如果是真的話，你幫我解決啦，你解決我就解決了，我就信你啦。其實我們聽到很多這些故事呢，就是說神有沒有幫這些人呢？他未信的喔，都幫的喔，神真的幫他們解決了一些問題，幫完之後這些人去了哪裡呢？隱了形了，就不知所蹤了，但是神一樣會幫他們。有沒有即是哇好嬲啊，神好嬲，然後呢擊打他們呢？沒有喔，依然繼續給機會他們。所以呢，神是需要人有回應的。在第六節那裡呢，我們看到神呢從以賽亞要求這班以色列民呢要回轉，要悔改歸向他，要有回應。他都要說什麼？以色列人啊，你們深深的叛逆耶和華，現今要歸向他。這裡就所謂 return and repent， 這個回轉啊，要回轉啊的意思，就是你要悔改啊。我們這個悔改的意思呢，不是說你只是需要覺得很後悔。悔改和後悔有沒有分別呢？是很大的分別。悔改，我先講後悔。後悔就是我，哎呀，我很 regret， 我很後悔我所做的事，早知不做啦。哎，很後悔啦，咁樣。但後悔完之後，你一樣用你的方法去繼續處事啊，去做決定啊嘛，或者將來一樣會繼續犯這個錯的嘛，咁。但悔改的意思呢，就是要後悔了之後要改啊，是一個 change of life 的行動來的，就是說要知了罪，你知道錯了，你要生命要改變，改變了你不單止不再犯罪，你還要去做神喜歡你做的事。所以你不是只是說我不做壞事得了，我不做不再犯那個罪得了，但是你要還要來做神要你做的事，你這個整個生命是要被神去掌管，這個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呢，不單止後悔，我們要悔改，要立志，要改變生命。終於希西家有沒有悔改呢？希西家王猶大王有沒有悔改呢？有沒有走去埃及那裡求助呢？ 圣经话佢有悔改，佢听呢个教训，所以佢就马上即刻去向神去祈祷啦。祈完祷之后咧，佢唔单止自己祈祷，佢更加去鼓励佢嘅神民。咁咧喺历代志下咧，32:7-8呢度咁样讲，我哋不如一齐读啊。系希西家向住佢嘅神民，俾佢哋勉励嘅。我哋一齐读。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玉璧，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 哇！这个当希西家王祈完祷之后，他就拿到这个勇气和信心去跟他的神民说，与我们同在的比同他们同在的比敌人同在的更大，所以我们不用害怕，要刚强壮胆，因为他们只是肉臂，他们肉体来的，但是跟我们同在的那个是神，神是个灵，无所不在，与我们同在，亦都是无所不能的神，是不是？哇！这个是非常大的鼓励，所以这些犹大民听到之后呢，他们就很放心了。但是其实这个是信心来的，为什么？解决了没有？刚才我们讲的犹大的危机，兵临城下，解决了没有？未解决的，但是那种内心的恐惧消除了没有？消除了。为什么会消除的？因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害怕了。啊，这个好好得无比啊，弟兄姊妹。我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刚才我们讲过，哇，我们如果要参加一间大教会，我们真的觉得舒服很多了，是吧？就是我们现在人丁单薄，又少人，好像气氛不是很够这样。又而且咧，哇！個個禮拜都有侍奉，唔係做呢樣就做嗰樣嚇。如果大教會啊，真係好多時間頭啊嘛，真係你有冇出現都冇人知，唔使做咩咁，縮埋一邊咁啊嚇，好易閃啊！咁係咪即係我哋會覺得有一種即係不安嘅感覺咧？幾時先搞大呢間教堂咧？咁，但係我哋唔係追求人數多啊。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啊！我们只要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一间大教会啊，是不是？因为最大的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要担心何时这间教会会增长到好像人家那样啊，不要想这件事，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当中，无论我哋系几细，我哋未必需要搞，可能神嘅心意，我哋唔要搞大教会嘅，我哋要搞好多小教会嘅，呢、这个可能系我哋嘅目标。OK， 好啦，到7-9，得7-8嘅时候咧，我哋睇下嗰个结局啊。神话俾我哋听，既然你有信心，你肯悔改，我俾你睇个结局。我哋睇嘢讲故仔，梗系好中意追埋个结局噶嘛，系咪？睇下个结局先，到那日。即結局嗰日咧會點咧？各人必將他金偶像、銀偶像，就是親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嘅，都拋棄了。亞述人必倒在刀下，並非人嘅刀，有刀要將他吞滅，並非人嘅刀。講咗兩次，他必逃避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為伏苦的。啊，個大！個結局咧預言嘅呢、这個預言話俾我哋聽個結局會係咧，哇！到嗰時候知道邊個先係真神，邊個假神啊？邊啲係 A 貨啦，係嘛？哇！因為真神嘅出現，你就知道邊個神先係真啊！你哋拜嘅神都嗰啲原來係偶像嚟嘅，抌都抌唔切啦，係咪？第二咧，亞述將會死在刀下，但係呢個刀唔係人嘅刀，講咗兩次。咁即系边个刀啊？唔系人嘅刀，咁即系咩刀啊？神嘅刀喎、啊。嗱，要睇圣经睇得留意啲、啊。嗱，神可以派第二啲嘅 國家去打亞述噶嘛，咁啊死在刀下啦，咁啊即係人嘅刀嚟啊。但係呢度講明咧係非並非人嘅刀啊，咁即係神親自操刀啦。咁好啦，咁然之後咧就話佢哋會避嘅，避唔避到啊？佢他必逃避者刀，但係避唔避到啊？上面話有刀要將他吞滅啊嘛。咁咧有啲會避到，避到嗰啲係咩？少年人，少年人避到嘅時候，但係最後都要點啊？服苦即係做奴隸啦。嗱，呢個預言嚟嘅。咁啊，神透過以賽亞喺呢個時候話埋俾以賽，話埋俾呢個希西家知道。咁幾時應驗咧？哇，精彩！就係、是、應驗喺列王列王記下十九章35-36節。當夜耶和華嘅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咗185,000人啊！清早起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啦！亞述王西拿基立就拔營回去，住喺尼尼微。尼尼微城就係亞述嘅首都，即係翻翻去首都啊！走佬啊，走都走唔切！哇！一個晚上，神操刀殺咗185,000人，唔知發生咩事，唔知發生咩事。一個咁大嘅軍團，嚇、兵臨城下，扎咗營喺呢個耶路撒冷嘅城牆外邊，嚇、咁威猛，死咗咁多人。呢、這個神為佢哋嘅為佢嘅子民爭戰，哇！呢、這個興奮唔興奮？你有冇想過你翹埋雙真係原來可以翹埋雙手靠祈禱事情就會解決咗？有時候真係可以咁，好似我哋而家等緊呢個建堂嗰個嘅圖則啊，呢啲工程，我哋可以做得啲咩呢？我哋乜都唔做到，我哋可以只可以係祈禱。當我哋肯喺神面前祈禱嘅時候，神是有智慧，我們記得神的三樣東西是什麼？剛才在以上的經文提醒我們要記得什麼？神是有能力的，是不是？祂會是有智慧的。第二是神是同在的，祂要我們同在嘛，我們什麼都不用怕。第三是什麼？祂有應許的，祂應許什麼？祂會保護、去幫助我們、拯救我們的，是吗？我们认识神这三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好了，到第九节，以赛亚书就是最后31章第九节那里，他说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拿去，他的首领必因大旗惊惶，这是那有火在石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什么？那他的磐石是谁？亚述王。亞述王點啊？頭先咩驚嚇走翻去邊啊？走翻尼尼微啦！佢嘅首領哇喺度罵戰嗰啲首領啊！佢哋點啊？因為大旗咩大旗啊？知咩大旗啊？耶和華嘅大旗啊！驚惶，有火喺石安。點解有火？石安即係耶路撒冷城。點解耶路撒冷城有火啊？點解耶路撒冷城有爐啊？我嚟做咩噶？有火有爐啊！你哋啲敵人啊，你哋要去打壓神子民嘅一啲嘅咁嘅敵人啊！呢啲火有爐，火有爐，驚唔驚啊？驚啊！會燒你哋噶，我哋捉咗你嚟燒噶，係耶和華神説噶。同所以呢個火，呢啲個爐係代表對敵人、對打我哋神子民嘅人嘅一個審判。對他的子民來說，這個火和這個爐放在耶路撒冷城代表什麼？是溫暖，是嗎？就好像以色列民在曠野的時候有雲柱火柱一樣，是那種保護。但是這種保護，以色列民是不是免死金牌呢？哇，有火有爐的耶和華，是不是就永遠以色列民啊，你哋永遠都唔使驚，你有免死金牌。 不是啊，原来这个火这个炉，如果当以色列民呢不守神的约，你记得申命记那里说什么？你不守神的约，神必降灾祸嘛。所以这个不会推翻我们所有神的子民呢，当我们不守神的约，我们什么约啊？刚才那首诗歌说耶稣的宝血就是跟我们立的约来的，我们做了耶稣的门徒，做了他的子民，当我们如果不遵行神的诫命，守他的道的时候，灾祸一样临到来我们身上的。所以呢，我们是会这个灾难几时临到去这班的以色列民那里，这个火这个炉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记得罗马藉着尼禄王咧，将整个耶路撒冷烧毁啊！一嚿石头唔喺一嚿石头上面啊嘛，成个耶路撒冷烧毁啊！咁所以我哋明白，所以唔系话我哋信咗耶稣，我哋就有免死金牌，我哋可以自己做翻自己，我哋可以过自己中意过嘅生活。神是必降灾祸的，这个生命记的约其实一路延续到我们今天，所以都要守。所以呢，到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境况，我们要先将困难带到去神的施恩宝座前去求，要认识神的大能，因为只有祂才能够帮我们解开不能够解的结，同埋要認識到神常常與我哋同在，我哋就唔需要驚惶，因為喺我哋裏邊嘅比喺出邊嘅更大，所以我哋就唔使驚。認識神嘅應許，要相信，一定要相信神俾我哋好多應許。好似我哋上次講過，耶穌俾我哋好多應許，神俾我哋好多應許，但係你要相信並且要悔改。要悔改，要不要犯罪，要行神喜悦的事，我们紧紧依靠祂，神是为祂的子民征战到底。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真的看到神你 在历史里面，你多次的真的为到你自己的子民去祈祷，不是去征战，去为我们要祈祷，你为我们去保护我们，好像麻鷹保護它的初鳥一樣，你伸開你的翅膀，攬在你 的懷抱裡面去保護我們。神，我們真的很多時候忘恩負義，我們真的不懂得去感恩，我們以為這些是必然的，所有這些能夠解決的能力都是來自我們的，我們實在不懂得去真的看到神你的恩典是給我們去真的在我們生活裡面 去解決每一個困難。我哋解決咗困難嘅時候，我哋唔識得去感恩，我哋又唔識得知道神你實在與我哋同在，你嘅能力去常常浮庇我哋。神啊，因為你有你嘅應許，你係一個守約施慈愛嘅神。主啊，我哋真係多謝你，因為你咁愛我哋，無微不至嘅愛，係不離不棄嘅愛。神啊，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係我哋嘅主，係我哋嘅神。我哋知道所有世界嘅一切都係偶像，唯有你獨一是真神，叫我們來到你面前去敬拜的時候，你是當配得這些一切的敬拜，因為你是一個又活又慈愛又守信用的神，是我們能夠可以依靠的。神啊，當我們遇到逆境的時候，無論大小的問題，我們帶到你面前的時候，求神你用你的憐憫，用你的大慈愛去應允我們，去幫助我們。我們多謝天父你給我們這麼寶貴的應許，我哋咁样交托祈祷，系奉靠得胜嘅主耶稣名求，阿门。